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436集，物理界大动静。秦冉伸手接过来拆开，他慢吞吞地把里面的信件打开，有好几张纸，他随手抽出来一张，从上往下看着，是他论文的原文。身侧站着的叶师兄看他这不紧不慢的动作，有些忍不住了。哪有人手拿 SCI 论文的信件还这么淡定的？他伸手把秦冉随手放在桌子上剩余的纸张全部拿出来，从中间抽出论文分类的纸张。 老师妹，我帮你看看你论文分在几。 叶师兄还挺兴奋的，只是话说到一半忽然停住。旁边左秋荣虽然正在整理手边的实验器材，耳朵却一直在听秦冉这边的动静。叶师兄好半晌没有说话，他不由侧过身。 小师妹。 叶师兄举了举手中的信，语气悠悠的。 你知道你分在了几类吗？ 秦冉正坐在自己的椅子上，重新打开电脑，抬头看向叶师兄，目光清冷。 一类。 做研究的人向来淡定，宠辱不惊。叶师兄这会儿却有些忍不住的激动，他几步走到秦冉桌子面前，把这张纸一把拍在秦冉桌子上。 你不是说这是你第一篇论文吗？怎么就直接分到了一类啊？ 现在物理界统一陷入了瓶颈期，每年的研究论文说来说去就是那些，有质量的研究报告越来越少了。一类论文更是凤毛麟角，能给物理实验室争取来资源的，叶师兄觉得这小师妹的第一个研究论文肯定不错，但也没有想到直接分到了一类论文。两人的不远处，左秋荣惊讶的整个脑子都要炸了。叶师兄还在激动地跟秦冉说些什么，左秋荣却没法再听下去了。秦冉不但写出来了 SCI 论文，还是一类论文。想到这之前，他还因为自己的论文被廖院士夸奖而沾沾自喜。左秋荣抿了抿唇，直接拿着实验器材进去。实验室一向很安静，叶师兄的声音没有控制，最里层的廖院士自然也听到了。秦冉论文被收录，他知道，不过并不在意。廖院士在 SCI 期刊是有专栏的，他的文章影响因子达到10的也有不少。眼下听到叶师兄说一类，他也愣了一下。一类论文影响因子最少也是能达到9的。物理是个实事求是的学科，能让编辑部给了大版面去宣传，这论文至少会有一些新的东西。若是以往，廖院士可能会出来看看，只是此时他却没时间。他电脑显示着聊天页面。 52%，你确定？ 他伸手推了一下自己的金丝边眼镜，原本冷淡的脸也难得的带了一些情绪。对面的回复也很快。 我把实验内容发给你，还有构图。这个人好像是你们国家的人，我刚从 M 州研究院找出来的研究。可真行，因为你们物理界要出新一轮的大动静了。 回复完之后又很快发了个实验过程出来。廖院士一手按着眼镜，一手看着实验内容。这上面大多数都是专业名词，他看得很流畅，很快就看到了最后的实验论证结果。52%， 转化率过了50%。 廖院士从头看了一遍，然后猛地抬头，他把这份文件打印出来，直接在反应堆上再次添加实验。外面，叶师兄感叹完秦冉的论文，就做起了正事。 小师妹，我们把今天上午的反应堆研究结论写完。 实验室分化成了两部分，秦冉叶师兄在总结研究结论， 里面廖院士在做 52% 反应堆的能源利用率实验。晚上10:30，叶师兄把最后一份数据库传给了青山。 哎，小师妹，我记得你住校外吧？ 他低头看了看手机上的时间。 10:30了，你先回去吧。 秦冉把电脑盖子合上，他抬头望着实验室的天花板，脸上露出一点烦躁的表情，才把拉链一拉，背包利落地往背后一甩，礼貌地跟叶师兄告别。研究结论还剩一点，我明天弄好，星期一再给你。两人道别，叶师兄也没有马上走，他靠着自己的桌子坐着，看着玻璃窗外，秦冉已经换好衣服离开了。他背影清瘦，就是还能看出来有点烦躁，是被之前那乱七八糟的记录表格烦的吗？若不是认真的看完秦冉一点一点把那数据整理好，叶师兄都有些无法相信他能这么有耐心。叶师兄收回目光，又捏了捏自己的手腕，才往实验室里面走。实验室最里面一层，左秋荣还跟廖院士在研究实验，两人的表情都看得出来激动。 廖院士，实验室有新的进展了？ 叶师兄看向廖院士。实验室安静，廖院士嘴边难得带了一丝笑。 没错，写出这个研究的人啊，我去问他们有没有对方的联系方式。 廖院士走到自己的桌子边，拿了手机。左秋荣不由转身，他看向叶师兄。 叶师兄，你一下午加一晚上都在跟小师妹写研究结论，不知道物理界出了反应堆利用率的新数据，52%的利用率，里面对器材压缩空间进行了整改。叶师兄，你错过了廖院士下午和晚上的实验过程，真是可惜。 他的语气听起来十分推崇。说完后，他淡淡地看了叶师兄一眼。实验室内，谁也不想错过一级研究员的新型实验研究。然而，左秋荣却没在叶师兄脸上看到半点暗淡。叶师兄越听越觉得左秋荣说的内容有点耳熟。他一连处理了10几个小时的数据，此时也有些头晕地捏了捏眉心。 师妹，你能不能把那个实验给我看看？ 左秋荣拿了几张纸递过去，叶师兄从上往下看了一眼，验证了自己的想法。左秋荣一下午就没有出来，也不知道出于什么心理，没有告诉外面的两人廖院士手里有了新的研究。廖院士也忙着自己的研究，两人忘了秦冉的一类论文。只有叶师兄从头到尾看了秦冉的论文。看完左秋荣递给自己的纸，叶师兄的脸色有些怪异。左秋荣一直对秦冉这么忌惮，叶师兄现在能够理解了，小师妹确实可怕。他看了一眼正在拿电话的廖院士，不由张了张嘴。 廖院士，您不用打电话了。 廖院士偏了偏头，看向叶师兄。叶师兄拿着手中的纸，定定开口。 这个实验内容，就是小师妹投稿到 SCI 期刊的论文。 他的身边，左秋荣好不容易带了一点愉悦神色的脸，一点一点的僵硬了。本集已播讲完毕。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